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发言人3月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朝鲜人民军战略军火星炮兵部队6号进行了弹道火箭发射训练，就此美国及其追随势力就像一群疯狗被火点着尾巴似的闹得疯疯癫癫。我们发射弹道火箭的消息一经传开，美国就在此夜指使国务院发言人代理高调声称要活用一切能力来对付朝鲜威胁，要做好保卫盟国的准备，要加大对朝制裁力度。在日本则有首相、外相、防卫相等高层当权者接连出面声声叫苦，几口说是一种新阶段的威胁，国际社会的应对变得重要，而南朝鲜傀儡集团就在地下防空洞里举行紧急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丧心病狂，说什么是一种对国际社会的正面挑战等等，还连日同美国和日本主子进行密谋，并逼迫的祈求施加又强大又有时效的制裁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日本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唆使下，又放弃国际正义和公道，竟然发表一份公报，指责我国的弹道火箭发射训练是一种威胁，是违背决议，从而践踏人类的良心与和平志向，在联合国史上留下了又一个可耻的污点。军队是负责国家防卫的，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军队征得联合国批准或按照国际公约条款来进行训练。有关我国军队的火箭发射训练对于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侵略者和挑衅者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大量投入核打击手段，来疯狂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比侵核战争演习，可他们反倒对我国军队维护主权的经常性正义训练横加指责，这本身就是一种贼寒捉贼的古怪丑态。谈话接着指出，我国战略军根据不定什么时候演变成实战的严峻局势的要求，保持高度的激发状态，周密扎实地做好机动准备、阵地准备、技术准备和打击准备，以做到一旦下达命令，就立即让所有火星炮射出一条条杀敌的火蛇。不管侵略者和挑衅者放出什么回言，我国战略军会用我们朝鲜式超精确化、智能化的火箭更加全面武装起来，并进一步完善主体的火箭打击战法。主体弹，我们朝鲜式战略武器系统都是实现超精确化的，不管其目标在近距离或远距离、临近或者大洋彼岸，都能随时随地全部加以消灭。它无限的打击能力是世上任何人都不能想象的。我们亦已发出警告，如果在由我国主权行使的领域迸发出一点火星，就会用装满核弹头的无敌火星炮彻底炸毁侵略和挑衅的一切据点，使之再也不能生存。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一警告并不是一句空话。